叶修他们和霸气雄图当然也不是要分个胜负，大家可都是强豹子来了，只不过这次聊着大天的时候，倒是把林静言给聊出来了，机会难得，叶修也是想试试看能不能趁机打乱一下对方阵脚。只可惜林静言也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老奸巨猾，露面的时候早就想到了这一步，在混战中很快就躲到不知哪儿去了。 随后两帮人打着打着，也就和那边的蓝溪阁、中草堂纠缠到一起去了，再加上又赶到的三家工会，乱哄哄地打成一团。战斗自然是一直到系统出了公告才休，抢到BOSS的是昭华工会，很显然是叶修他们这边赢得了一次胜利。霸气雄图即便是有张新杰和林静言两位高人， 又有更强的团队，但也不可能就此杀死所有悬念。别说是由叶修坐镇的四工会联盟，就是其他大小工会在混乱的场面，也时常是有抢到BOSS的机会的，只不过比较困难罢了。系统公告出来，战斗立刻就停止了，各工会的团队都收兵散去。结果场面这一停顿， 还在热闹的一处就相当明显了。刘小别、卢汉文这两个叶修他们刚到时就纠缠在一起的对手，此时居然还在打着，整整26分钟。这还没算叶修他们到场之前的时间，这两人居然一直这样打了下来。其他工会并不太清楚这两人的身份，所以没多大好奇。 蓝雨和微草有戏也不是秘密，这两家打起来停不下手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其他几家工会的人都已经散去了，最后留下的也就是叶修他们和霸气雄图这边的人。恭喜啊，又抢到一个 boss！ 张新觉看到叶修的神说耀有光，也凑上来看热闹了，招呼了一声， 就好像一场比赛结束后礼貌地祝贺对手胜利一样。其实只算1/5，总比没有的好。嗯，看那两个吧。刘小别和卢汉文两人的剑客还在站着，两人都没有退让的意思，似乎是一定要分出个胜负不可。但这时候双方跟着的牧师还有守护天使什么的就成了添乱的了。 两人无论有多厉害，在这样的团队中，一堆治疗职业齐齐刷的补级，那怎么也不可能倒下呀。之前两人为了团队互相牵制，治疗当然不能落后，但现在团队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两人之间却还是要分个胜负，这治疗到底该不该停呢？两家的治疗显然心里都没谱了，不停吧， 这不是没完了，停了吧，万一对手没停，自家不是吃亏了？于是两家这样互相观望对方的举动，那就更没完没了了。甚至有人喊了一声：“啊，有完没了，治疗都停了，这刷到什么时候去？”好多玩家顺着声音一看，说话的不是蓝溪阁的，也不是中草堂的，名字神奇十足，叫神说耀有光。 此时此刻，神说不要再治疗了。两家又何尝不知道这个理儿？这不就是看着对方始终不肯停吗？于是听有人这样喊了，但相互顾忌还是没停下来。于是就听的那声音又叫：“你们其他人就站着看啊，把治疗干掉啊！停停停，治疗都停！”蓝溪阁和中草堂的会长都跳出来说话了，这再不阻止， 都要被挑拨得再次团殴起来。这双方会长一下令，两边的治疗立刻果断退下，那里留出一个大圈。刘小别和卢汉文却没有因为突然停下的治疗有什么改变，继续着之前的战斗。年轻人真是厉害啊，打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累的。林静言这时又操纵着他的流氓溜了出来， 挺是羡慕地感慨着。岁月不饶人呐。叶修也跟着一起倚老卖老，张新杰在一边没吭声。 黄金一代的这批选手现在个个正值最巅峰的时刻，跟着叶修和林静言说这个话题有点不适合。 霸气这么勤奋的抢 BOSS， 是不是帮你的流氓打装备啊？ 那能和你说吗？ 真受不了你们这个圈子，多大点事儿也要遮遮掩掩的，好像你们做得多隐秘似的。 林静言差点没咳出血来，眼前这位退役不过半年多点就好像已经洗白了似的斥责林静言的职业圈子，让林静言怎么听怎么不适应。 有什么需求和我说啊，我手里也有点货呢。 哦，你有什么需求？ 林静言果然是老奸巨猾的，这种交易根本就没有给人方便的说法。通常你急需某种材料，自家没有，找别家交易的时候，想等价交换很难很难。谁让是你需求，而人家无所谓呢？所以，能赶上双方互要需求，那是最好的，基本谁也不亏谁。这要哪一方需求的急切了，等于是脖子伸出去等人宰呢。所以现在叶修这样问话，那不可能是说为了林静言的流氓角色考虑，肯定是他那边也有需求，所以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和霸图来点等值交换。不过霸图这是积累多少年的俱乐部了，材料要说急缺那可能性不大，更何况真要急缺了，还是交易比较正途。网游里来抢一星期那 BOSS 就那么一个，也不知道准确时间刷新，更不能保证抢到以后能不能准确爆出，所以还是寻求交易比较稳妥。像现在这样强势抢 BOSS， 主要还是有备无患，更主要的那是因为队里的老队员有职业精神，愿意奉献。所以对叶修提出的交易话题，林静言并不急切，反倒反问叶修是不是有什么需求。叶修的需求那必然是比霸图急迫呀，他又没有什么积累，全是这段时间里才开始抢的，有些需求有头都没有呢。 我需求的多了，但要不知道你们需求什么，怎么方便交易呢？ 叶修倒是挺坦然的，摆明了自己就是寻求公平交易的途径。其实他也清楚，霸图俱乐部的底子恐怕一时间是不会有什么需求的，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在某个方面卡住无法突破，造成比较大的耗材呢？他这样招呼一声，霸气真要遇到有需求的时候，铁定会来找他先问问。他这过有需求，那就有平等交易的可能吗？找其他俱乐部去求，那就做好大出血的准备吧。 我记下了，如果有什么需求我会和他们说说的。 林静言也很懂叶修的用意，点了点头，话说的也相当得体。他只是新加入霸图的成员，这立刻就好像霸图的主人一样，当场给叶修拍板说到时我一定找你什么的，那显得太跋扈了。老选手倒是深知如今混俱乐部混战队的分寸了。两人这一边聊着，场上那两位激战却一直未停，两人的操作都是极快，身形不停的变换，各种技能互换，一时间也没见什么人占着上风。不过很快林静言叫了出来， 哟，小朋友恐怕是没法力了吧。 刘小别也要没有了， 叶修说。两人的剑客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赫然是打光了自己的法力，也没能分出胜负，但是战斗却也没有因此而止。两人随即就用着不需要消耗法力的普通攻击斗在了一起，劈、砍、刺、撩，普通攻击的灵活性极大，完全由玩家鼠标的滑动轨迹来操作。两人这一拼起普通攻击，剑气没有了，可见的就是道道剑光，然后纵横交错的拼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暴雨般不绝于耳，实在是因为两人的操作都是极快。 围观的普通玩家都看傻了。这样的普通攻击如果用来对付他们，那也不见得会比技能攻击要差多少，可能转眼间就会被捅上几十个窟窿了吧。可是这两位呢，在这样的攻防节奏中怎么就能还看得这么准？怎么就还能让兵器这样准确的相撞？大家当然都知道，两人这样撞武器不是在演武侠表演，这是以攻击化解攻击的招架操作。由于双方用的都是普通攻击，职业也相同，所以攻击判定完全一样，用招架操作来抵挡再合适不过。只是看在众人眼里，却忍不住就要怀疑这是不是双方事先约好的在表演了。实在是怎么这么巧，每次就都能碰到。普通玩家在纠结的是这种事情，叶修他们这些高手在此时看到的却是双方拼剑的优劣。 这种普通攻击的对拼倒是方便刘小别控制他的手速了， 林景言说。 不过这孩子居然全都招架下来了， 叶修说。 从这两人的话里就可以看出来，此时刘小别是占据着主动，正在不停地抢攻。 这样的紧逼下稍出点差错也会很麻烦， 但他还真是一直守到现在了。 你觉得他还有后手吗？ 我哪知道，我和他又不熟。 随便猜猜呗。 我看有。 为什么？ 你不是说随便猜猜吗？ 靠！ 林静言无语。猜你也得给个理由不行吗？真就随便扔个硬币，正面反面啊？两人这正说着，突然卢汉文的流云周身泛起蓝光，所有人都一愣。在场的没有新手，这是个什么技能所有人都很清楚。刘小别也是大吃了一惊，跟着流云的剑光掠过，却是夹带了剑气，只有消耗法力的技能才有可能释放出剑气。技能的判定当然是要强过普通攻击，这一招架连削带打，直接就把刘小别剑客的攻击砍了回去，一剑击伤对手，跟着飞快的连了几招，已经将对手击杀。两人战了这么久，生命本就已经没有多少了。 赢了！ 卢汉文的刘云剑举得高高的欢呼着。 Baby！ 结果中草堂这边玩家回过神来，却是爆发了。 现在是在团队作战，谁告诉你们是单挑啊？ 卢汉文稚气未脱的声音反驳着。星星网吧的一干人等目光都偏移了，这种腔调好耳熟啊，这孩子不会因为几次照面就已经被带坏了吧？